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7集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酒窝开心地笑了，胖乎乎小脸蛋的右颊上一枚货真价实的深深小酒窝立刻显了出来，响亮地说： 你可别忘记了，你是我的人，你答应过我，等我长大了你就嫁给我的。 啊？ 这个小家伙3岁时候给他送花，4岁时候跟他表白，5岁时候向他求婚。在他满足自己的魅力突破了年龄限制的同时，橙子当时努力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答道： 好啊，那等你长大我就嫁给你啊。 没想到事隔3年，已经8岁的酒窝对于当年的承诺还是念念不忘的，全然没有移情别恋。哎呦，真乃未来好男人一枚啊。橙子笑着回答： 哦，记得记得呀，那你要快些长大哟。哎呦， 腰上一痛，某只搭在他腰间的手狠狠地揪了他一把。橙子闷了， 连小娃娃的醋也要吃，这醋也吃得太宽了吧。 酒窝却全然没有察觉到某只爬虫的敌意，顺着船帮就攀了上来，兴高采烈地扑过来，嘟起小嘴巴在橙子脸上吧唧拨了一口。橙子暗叫不好，小修啃了一下他的胳膊就被梨拌了个狗啃泥，酒窝居然敢当着梨的面亲他，岂不是要被梨给揍扁啊。抓住梨的两只手拼命地压在自己怀里，嘴里嚷着： 镇定镇定，哎呀，小孩子闹着玩呢，你不要打他呀。 按了半天不见动静，抬眼却见梨的脸上浮了一个忍俊不禁的神情，拿眼看着他，目光再移向梨的手，被橙子的爪子狠狠地按在自己胸前，那崩溃的场面完全可以配得上来呀非礼我呀这样的字幕了，以达到和谐的效果。像丢烫手山芋一样丢开梨的手，以头撞船。哎，橙子自找的，全都是自找的。直至深夜，最后一桌客人才结账离开，把摊子收拾好后，娘亲从收款台那边数出了一大堆硬币，换道： 小修啊，你的工钱。 小修欢快地一路小跑过去，双手捧过硬币。橙子见状抚到娘亲耳边： 怎么不给他沾整钱呀？ 那这是他的要求呀，工钱要每天结算，还只要硬币。我也觉得很奇怪呀，问他为什么只要硬币，他回答说比较耐吃。那可能是觉得买东西拿硬币去买会比较节省吧。哎呀，真是个节俭的孩子呀。 娘亲感叹道： 娘亲啊，您看他炒菜都穿一身名牌，换2公斤黄金首饰，哪里看起来像节俭的孩子了。哎，他其实啊是真的把硬币当零食吃的。 安排住宿时，娘亲让离住小修的宿舍将就一下。听到这话，橙子的耳根一热，两眼闪闪放光，脑袋里闪过耽美文中的系列绮丽镜头。娘亲好有才啊，这一对孰攻孰受毫无悬念，因为小修他就没有受的生理条件，那岂不是太委屈他家梨子了。虽然梨的外貌很温婉可人，可是看他收拾小修的架势还是很有攻的气场的。正胡思乱想，双颊泛红，忽听小修的一句抗议飙过来： 老板娘，我不同意。 哎，他有什么不同意的，他都占尽便宜了还有什么不同意的。沉浸在自己龌龊思维里的橙子愤愤地看向小修，却见小修鼓着嘴： 他跟我睡一屋，铁定是我睡地板他睡床。 哎呀，两个大男人挤挤好了。 程子心中欢呼道： 娘亲说的在理呀、啊、在理呀、啊、挤挤更有神，有接触才有可能。 离却也慢悠悠地飙出一句：我也不愿意，小修吃零食的声音肯定很吵。哈哈哈，嚼硬币是会很吵的。两个人都不同意，这觉是没法睡了。娘亲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范为难了。离的目光却毫不迟疑地朝着橙子飘了过去。我要跟 我跟娘亲睡了。 见势不妙，橙子及时大喊一声，截断了离的后半句话。乖乖，这句我要跟橙子睡一屋说完整了，那爹爹就算不抽死他也会抽死自己的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橙子只能心怀深深的怨念，把他可爱的小闺房腾出去，眼睁睁地看着离趴在他柔软的小床上，手懒洋洋地搭在床沿，脸埋在他的 Hello Kitty 图案枕头里，向橙子投来软绵绵的一瞥。橙子眼眶红了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他的狗窝被爬虫给占了。腰一扭，愤愤奔出去。橙子跟着娘亲睡，那爹爹就没地儿了，于是爹爹去跟小修挤一挤。员工怎么能跟老板挤？所以合并同类项的结果就是小修还是睡地板。半夜橙子去厕所，路过自己卧室门口，听到里面传出睡意朦胧的一句： 啊，吃饱了就快滚。 是梨的声音。小修的声音响起： 快了。 小修怎么会跑到这个屋子里面吃硬币呢？难道他们两个真的有一腿？陈子眼冒红星，八婆的把耳朵贴到门上去。 为什么跑到我屋子里吃？ 我刚把一把硬币扔嘴里，还没等嚼呢，那老板就扑上来了，掐着我的脖子啊，那从我嗓子眼里往出抠，好悬没掐死我。然后就小朋友不准把硬币放进嘴里，就这样的问题教育了我半个小时。 橙子冷汗阵阵，正欲爬走，小修的一句话却再度扯住了他的脚步。 你还没拿到想要的东西啊？ 离没有回答。 切！ 小修的耻笑穿透门板，飙进橙子的耳朵里。 同居一室那么久都没得手，你是真够没用的，要不要帮忙？ 去死！ 行，算我没说。 怎么帮？门外的橙子怔了很久，终于蹑手蹑脚溜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